以撒伊亚先知书第47章，巴比伦处女下去，坐在尘土中吧，加色丁真女让位，坐在地上吧，因为你已不再称为娇媚柔嫩了。揭去面纱，拿墨去磨面吧，卷起长裙，露出大腿去涉河吧，你的裸体要暴露，你的羞耻要现出，我要复仇，绝不怜惜任何人。我们的救主，他的名字是万军的上主，说。加色丁处女静静地坐下，进入黑暗中吧，因为你不再称为万国之后，我曾向我的人民发怒，侮辱了我的产业，我将他们交在你手中，可是你对他们没有表示仁慈，将你的恶重重地压在老者身上。你说过，我永久要做王后，但你心中从没有考虑过这事，也没有想过这事的结局。你这隐逸安居的人，你心里想，只有我而没有别人，我绝不会寡居，也绝不会丧子。如今你听这话，这两样在一天内会突然一起降在你身上。虽然你能行许多巫术，能念极威力的符咒，丧子与守寡仍要完全降到你身上。你自恃于恶说，没有人看见我，那是你的聪明和知识迷惑了你，叫你心中妄想，只有我而没有别人。灾祸必要临到你身上，你却不能攘灾。患难要降在你身上，但你不能阻止。你从未料到的灭亡，要突然来到你身上。请你继续行你自幼及劳碌习行的咒术和那无数的无数吧，这或许能与你有利，或许能叫人害怕。你也许听倦了那许多计谋，现在让那些测天体、观星辰和每月预告你未来之事的人们前来拯救你吧。看啊，他们都像枯草，必为火所焚烧，他们连自己也不能由火的威力中救出，因为这不是为取暖的炭火，也不是坐前的炉火。你那些自幼与之共同劳碌的无事，为你都是如此，他们各散东西，没有谁来救你。